想你，总会流言蜚蜚，听说你对待情像马戏，开心过便失忆，欣赏过便唾弃，爱你同时亦要真挚。似悬崖上恋爱，其实有多精彩，全凭自欺欺骗我赢得到爱。危墙下的爱，承受太多悲哀，我恨我应该。掩起听这是是非非，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，应该我是该死，不可言没有你，留言替你尽力倒转黑白，跟你悬崖上埋没自尊心，这过程好。